仲尼弟子列传第七。孔子曰：授业深通者七十又七人，皆异能之士也。德行、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正是冉有记录。言语载我子贡。文学子游、子夏。师也辟，参也鲁，柴也鱼，游也燕，回也履空，赐不受命而获职焉，亦则履众。孔子之所言是，于周则老子，于魏瞿伯玉，于齐晏平仲，于楚老莱子，于郑子产，于鲁孟公绰。硕称臧文仲、柳下惠、同题伯华、介山子然，孔子皆后之，不并世。颜回者，鲁人也，字子渊，少孔子三十岁。颜渊问仁，孔子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孔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”以丹寺一瓢饮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回也如鱼，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愚而有是福。回年29，发尽白，早死。孔子哭之痛，曰：“自吾有回，门人亦亲。”鲁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无。”闵损字子骞，少孔子15岁。孔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，不是大夫，不识乌君之路，如有负我者，必在问上矣。”冉耕字伯牛，孔子以为有德行。冉牛有恶疾，孔子往问之，自有执其手，曰：“命也夫，斯人也而有斯疾，命也夫。”冉雍字仲弓，仲弓问政，孔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，曰：“庸也可使难面。”仲弓复见人，孔子曰：“犁牛之子心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冉求字子有，少孔子29岁，为记事载。季康子问孔子曰：“冉求仁乎？”曰：“千世之义，百胜之家，求也可使治其父，仁则无不知也。”父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如求。”求问曰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行之。”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子华怪之，敢问问同而答意。孔子曰：“有也退，故进之；有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仲由字子路，辩人也，少孔子9岁。子路性鄙，好勇力，至抗职，冠雄鸡，配家豚，凌暴孔子。 孔子设礼稍幼子路，子路后如服伪制，因门人请为弟子。子路问政，孔子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请意曰：“无倦。”子路问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义之为上。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，小人好勇而无义则道。”子路有闻，谓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孔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于？有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。义必运袍与义胡合者立而不耻者，其有也于？有也生堂矣，未入于世也。”季康子问：“仲由人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父，不知其人。”子路喜从游，与长举、节逆、贺调丈人。子路为季氏宰，季孙问曰：“子路可谓大臣于？”孔子曰：“可谓巨臣矣。”子路为仆大夫，辞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仆多壮士，又难治，然无欲辱。公以敬，可以直勇；宽以正，可以比重；公正以敬，可以报上。”初，卫灵公有宠姬曰男子。灵公太子快愧得过男子，拒诸出奔，及灵公卒，而夫人欲立公子颖，颖不肯，曰：“王人太子之子哲在。”于是谓立哲为君，是为出公。出公历十二年，其父快愧居外，不得入。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义宰。快愧乃与孔悝作乱，谋入孔悝家，遂与其徒袭攻出公。出公奔鲁，而快愧入立，是为庄公。方孔悝作乱，子路在外，闻之而驰往，欲子高出未城门，谓子路曰：“出公去矣，而门已闭，子可还矣，吾空受其祸。”子路曰：“似其使者，不避其难。”子高卒去。有使者入城，城门开，子路随而入，造快愧。快愧与孔悝登台。子路曰：“君焉用孔悝，请得而杀之。”快愧弗听。于是子路欲反台，快愧惧，乃下十起虎眼攻子路，击断子路之缨。子路曰：“君子死而官不免。”遂结缨而死。孔子闻未乱，曰：“嗟乎，有死矣！已而国死。”孔子曰：“自无得由，恶言不闻于耳。”是时子贡为鲁始于齐。宰于自子我，立口辩辞。既受业，问：“三年之丧不已，久乎？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俗既没，新古既生，钻碎改火，岂可已矣？”子曰：“与汝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汝安则为之。君子居丧，食指不甘，闻乐不乐，故弗为也。宰我出，子曰：“余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夫三年之丧， 天下之通义也。宰于昼寝，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宰我问五帝之德，子曰：愚非其人也。宰我为临淄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耻之。端木赐，魏人也，字子贡，少孔子31岁。子贡利口巧辞，孔子常触其辩，问曰：汝与回也孰欲？对曰：赐也何敢忘回，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子贡既已授业，问曰：赐何人也？孔子曰：汝气也。曰：何气也？曰：胡廉也。臣子禽问子贡曰：仲尼焉学？子贡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，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常师之有？又问曰：孔子事事国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亦与之于。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。子贡问曰：富而无骄，贫而无谄，何如？孔子曰：可也，不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田常欲作乱于齐，但高国报燕，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伏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，国威如此，二三子何谓莫出？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时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，遂行。至齐，说田常曰：君之伐鲁过矣，伏鲁，南伐之国，其城伯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市民又恶假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，君不如伐吴。夫吴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假坚以新，市悬以保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亦伐也。田常愤然作色曰：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，而以教常何也？子贡曰：臣闻之，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，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交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，则交日疏于主，是君上交主心，下自群臣，求以成大事难矣。夫上交则自，臣交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隙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位于其危矣。故曰：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。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治其者为君也。田常曰：善。虽然，吴兵业已加鲁矣，去而知吾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 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。君因以兵迎之。”田常许之，使子贡难见吴王。说曰：“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军之众加诸两而已。今以万乘之齐而思千乘之鲁，与吾争强，妾为王威之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以辅四上诸侯，主暴齐以服强劲，利莫大焉。名存王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已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善，虽然，吾常与越战，期之会稽。越王苦身养士，有报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境不过鲁，吾之强不过齐。王治齐而伐越，则齐以平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计绝为名。夫伐小越而未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王者不绝世，以利其义。今存越是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且王必务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时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大悦，乃使子贡之越。越王除道交迎，身欲至射而问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未越，曰待我伐越乃可，如此破越必矣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，殆也。是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世之大患。”勾践顿首再拜曰：“孤常不料力，乃与吾战，困于会稽，痛入于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怨也。”遂问子贡。子贡曰：“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，国家必以硕战，士卒服忍，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，子虚以见死，大臣匹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志也。今王惩罚士卒，佐之以交其志，重宝以悦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其弊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也；战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臣请北见晋军，令共攻之，若无必矣。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治其弊，此灭无必矣。”吴王大悦，许诺，送子贡金百亿，箭一，良矛二。子贡不受，遂行。报吴王曰：“臣竟以大王之言告越王。”越王大恐，曰：“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吾，君败身辱，期于会稽，国为虚莽，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卒斗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？”后五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东海一臣孤勾践，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。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诸强救弱， 困抱齐而抚周氏，请西起境内士卒3000人，孤请自披坚执锐以先受使时。寅月见陈种奉先人藏器，甲20领，夫屈卢之矛，不光之剑，以贺君力。吴王大悦，以告子贡曰：“越人欲身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西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弊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”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9郡兵伐齐。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“臣闻之，律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先变，不可以胜敌。今夫齐与吴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其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”晋君大恐，曰：“未知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修兵修卒以待之。”晋君许诺。子贡去而知鲁，吴王国与其人战于艾陵，大破其师，获其将军之兵而不归，国以兵临晋。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，吴晋争强，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城7里而郡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，3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未遂为王公，杀夫差而戮其相，破吴3年，东向而罢。故子贡一出，存鲁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罢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10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获资，喜扬人之美，不能逆人之过，常向鲁卫加累千金，卒终于齐。颜偃，吴人，字子由，少孔子45岁。子由既已授业，为50载。孔子过闻弦歌之声，孔子莞尔而笑曰：“歌姬焉用牛刀？”子由曰：“昔者偃闻诸夫子曰：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”孔子曰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”孔子以为子由习于文学。卜商，字子夏，少孔子44岁。子夏问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会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商使可与言师已矣。”子贡问：“师与商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然则师欲乎？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子谓子夏曰：“汝为君子如，吾为小人如。”孔子既没，子夏居西河教授，为魏文侯师。其子死，哭之失明。专孙师，陈人，字子张，少孔子48岁。子张问甘露，孔子曰：“多闻缺仪，甚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缺怠，甚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”他日从在陈蔡间，困，问行。孔子曰：“ 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漠之国，行也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，行乎哉？利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于则见其已于恒，弗然后行。子张书诸身。曾参，南武城人，字子瑜，少孔子46岁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故受之业，作孝经，死于鲁。澹台灭明，武城人，字子羽，少孔子39岁。状貌甚恶，欲试孔子。孔子以为才薄，既已授业，退而修行，行不由境，非公事不见卿大夫。南游至江，从弟子300人，设取与去就，名一呼诸侯。孔子闻之，曰：吾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福不齐，字子建，少孔子30岁。孔子谓子建：君子哉，鲁无君子，斯焉取斯？子建为善福宰，反命于孔子，曰：此国有贤不齐者5人，教不齐所以治者。孔子曰：昔宰不齐所治者小，所治者大，则庶几矣。袁宪字子思。子思问耻，孔子曰：国有道，古；国无道，古耻也。子思曰：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乎？孔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人则无福之也。孔子卒，袁宪遂亡在草泽中。子贡相位而连祀节祭，排离祸入穷岩，过谢袁宪。宪设闭衣冠见子贡，子贡耻之，曰：夫子岂病乎？袁宪曰：吾闻之，无才者谓之贫，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，若陷贫也，非病也。子贡惭，不义而去，终身耻其言之过也。公也长，其人字子长。孔子曰：长可弃也，虽在累谢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弃之。南宫括字子荣，问孔子曰：义善射，傲荡舟，然惧不得其死然，与计公驾而有天下。孔子弗答。荣出，孔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，上德哉若人。国有道不废，国无道免于行路。三父白圭之殿，以其兄之子弃之。公西哀，字季次。孔子曰：天下无形，多为家臣，事于都，为季次未尝事。曾点字西，是孔子。孔子曰：言而至。点曰：春服既成，冠者5-6人，童子6-7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孔子喟然叹曰：吾欲点也。言无由，自禄，禄者言回父。父子常各1时是孔子。言回死，言禄贫，请孔子车以葬。孔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礼也死，有官而无果，吾不徒行以谓之果，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可以徒行。 商渠鲁人，字子木，少孔子29岁。孔子传义于渠，渠传楚人韩弼子弘，弘传江东人角子雍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嘉树，树传淳于人光子成宇，宇传齐人田子庄和，和传东武人王子中同，同传淄川人杨和，和袁硕中以智义为汉中大夫。高柴字子高，少孔子30岁。子高长不盈五尺，授业孔子，孔子以为愚。子路使子高为弼后宰。孔子曰：“贼服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？”孔子曰：“是故勿服佞者。”七雕开字子开，孔子使开示，对曰：“吾思之未能信。”孔子曰：“公伯僚字子周，周素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孔子，曰：‘夫子固有惑志，僚也无力，犹能四诸事朝。’”孔子曰：“道之将行，命也；道之将废，命也。公伯僚其如命何？”司马更字子牛，牛多言而躁，问人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任。”曰：“其言也任，斯可谓之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”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可谓之君子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咎，夫何忧何惧？”樊须字子迟，少孔子36岁。樊迟请学驾，孔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仆，曰：“吾不如老仆。”樊迟出，孔子曰：“小人在樊须也，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，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驾？”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智，曰：“知人。”有若少孔子43岁。有若曰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孔子寂寞，弟子思慕，有若壮似孔子，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夫子时也。他日，弟子进问曰：“昔夫子当行，使弟子持语句，以而果语。”弟子问曰：“夫子何以知之？”夫子曰：“师不云乎？月离于壁，壁滂沱矣。昨暮月不宿壁乎？”他日，月宿壁，竟不语。商渠年长无子，其母未娶氏。孔子使之其，渠母请之。孔子曰：“无忧，渠年40后，当有五丈夫子。”已而果然，敢问夫子何以知此？有若默然无以应。弟子起曰：“有子必知， 此非子之作也。公西赤字子华，少孔子42岁。子华始于齐，然有为其母请诉。孔子曰：“与之辅。”请义曰：“与之与。”然子与之素无柄。孔子曰：“赤之是其也，乘肥马亦轻裘，吾闻君子周籍不计父。”乌马邑字子奇，少孔子30岁。陈思拜问孔子曰：“鲁昭公知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退而依乌马齐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鲁君娶吾女为夫人，命之为孟子。孟子姓姬，会称同姓，故谓之孟子。鲁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亦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臣不可言君亲之恶，未会者礼也。”良善字叔虞，少孔子29岁。颜姓字子柳，少孔子46岁。冉如字子鲁，少孔子50岁。曹旭字子荀，少孔子50岁。伯虔字子熙，少孔子50岁。公孙龙字子时，少孔子53岁。自子时以右35人，鲜有年名及授业，闻见于书传。其46人，无年及不见书传者，记于左。冉季字子产。公祖钩资字子之。秦祖字子南。雕七尺字子脸。颜高字子交。雕七屠府。攘四赤字子屠。商泽。石作与字子明。任不齐字选。公良如字子正。后楚字子礼。秦冉字开。公下手字胜。西荣真字子熙。公坚定字子忠。严祖字香。敲善字子家。勾景江。韩府黑字子所。秦商字子披。申党字周。严之仆字书。荣齐字子齐。献成字子齐。左仁颖字行。燕吉字思。郑国字子图。秦飞字子之。师之长字子恒。严快字子生。不书胜字子车。袁抗吉。月壳字子生。廉洁字雍。书仲会字子期。言和字冉。狄黑字熙。邦训字子敛。孔忠。公西于儒字子上。公西真字子上。太史公曰：“学者多称70子之徒，欲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。君之未睹绝容貌，则论言弟子疾，出孔氏古文进士。予以弟子名姓文字，悉取论语，弟子问并赐为篇，以者缺焉。